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39集。听到有人大喊有小偷，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了，纷纷检查自己的物品有没有被偷。而那两个胆大的小偷也趁着混乱混入人群中跑了。杜艳丽没急着去追小偷，她先看了看怀里的善隐生，只见对方的颧骨被小偷的那一拳擦破了一块皮，还微微泛着红。 我还是慢了一步。 杜艳丽的眉梢挑了挑，心中生出了许多的不悦来。毕竟那个小偷伤了善隐生，所以他决定要把小偷们都绳之以法，让他们接受惩罚。 还追不追？ 追，为什么不追？敢揍老子的脸，我他妈就要揍回去。 于是杜艳里带着单隐生走到广场边的自行车停放处，他二话不说就骑上了一辆自行车，然后对着不明所以的单隐生说， 走。 自行车？ 在这个地方自行车比机动车还好用，走吧。 被杜艳里这个操作震惊到的单隐生差点没合上惊恐的张开的嘴巴，但他也别无选择，只好像杜艳里一样骑上自行车去追赶小偷了。当然自行车总比双腿来得快，才两三分钟，杜艳里就看见正在前方奋力逃跑的两个小偷。他立即加快速度，霎时拉近了自己与小偷的距离，眼看就只差20来米罢了。自行车陆陆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两个小偷回头一看，与杜艳里撞了个正面。夹克男顿时面露凶光，他突然推倒旁边的垃圾桶，朝杜艳里那个方向用力一踹，圆形的垃圾桶随即滚到杜艳里的车轮前。远远跟在身后的单隐生看到这情况，瞬间大喊一声， 小心。 杜艳里双手抓住龙头，双脚踩住脚踏，整个人的重心瞬间往后，直接把自行车的车头提了起来，只靠后轮保持平衡。然后杜艳里带着车向前一跳，人车一同原地起跳，完美的避开了滚过来的垃圾桶，于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度，然后稳稳地落在夹克男的面前。杜艳里这串流畅的动作让单隐生看得目瞪口呆。 哇 哇！当然目瞪口呆的不止单隐生，还有想靠垃圾桶来拦截追击的夹克男。他慌张地后退了好几步，刚想转身拔腿就跑，恰好一辆摩托车飞到了他的身旁。摩托车上的驾驶员正是他的同伙，车上的同伙朝他伸出了手，夹克男顿时面露兴奋的神色，他毫不犹豫地借力上了车，他们就这样乘着摩托车疯狂逃窜。摩托车沿着马路飞速行驶，风驰电掣，如同一道闪电掠过街道，灰色的尾气喷了一路。杜艳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小偷跑远，不过也终于等到了拼命追上来的单隐生。 追不上了，只能报警，看看警察能不能抓到吧。 会骑自行车吗？ 我不是正骑着吗？ 我是说像这样的。 杜艳里收回看向马路的目光，转而看向了另一个地方。单隐生顺着他所看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条土黄色的台阶映入眼帘，它像一条蛰伏于地面的长蛇，弯弯曲曲攀援向上，一条直通小岛的中心建筑群。那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镇，在那里房舍镶嵌在山壁里，林立玲珑，而街道也沿山开凿，纵横交错。挂于窗外的彩色衣服在风中招展摇摆，犹如五彩缤纷的小旗子，白色的床单则被风的牵手捏出各式形状，如同天上的云朵疏忽掉落了人间。这小小的岛屿正在蓝天白云之下尽情展示自己的美丽，但现在不是欣赏美景的时候。单隐生轻轻抽了一口气， 你的意思是我们骑车上楼梯吗？ 会吗？ 单隐生顿时紧张又兴奋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杜艳里就开始行动了。他骑上自行车，顺势拉了单隐生的车头一把，然后头也不回往土黄楼梯中间的坡道骑去，声音一如既往的淡定。 不会也没关系，我带你。 就这样，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地上了坡道。去到半路，坡道只有一人宽窄大小，自行车稍有不慎就会被卡住。因此杜艳里在上这段路之前先给单隐生让了路，好让单隐生先走，防止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他都能第一时间照顾到单隐生。幸运的是意外并没有发生，两人很快就上了半道，骑过了最艰难的一段。与此同时，眼前的视野也有了极大的变化，天空还是那么遥远，但地面却忽然变低，让人有种上不触天下不接地的错觉，整个人宛若悬浮半空，自由自在。单隐生有点紧张，他不自觉地挺直了肩膀，绷紧了肌肉。察觉到这种状况的杜艳里想要缓解一下单隐生的紧张神经。 你来的时候了解过这个岛屿吗？ 是什么？ 杜艳里切换到志愿者模式，开始给新进门的游客单隐生耐心地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有趣故事。 这个岛屿地处热带，四季如春，这里有着一个全世界最纯净的沙滩，叫做纯白沙滩。这里也有着一只最神秘的眼睛，名为海中蓝眼。这个岛屿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 杜艳里语声悠悠和单隐生闲聊讲古，单隐生还真的有点听进去了，他原本集中在脚下道路的注意力也就被分散了。奇怪的是，被分散注意力的单隐生骑车反而骑得更稳，那车轮也乖巧地向上攀爬了。 什么美丽的传说？ 传说中从海中蓝眼潜水到四野幽兰之处，就能看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，然后你在纯白沙滩向他告白，那么直到天涯海角你们都不会分离。隐生，看前面。 单隐生下意识地按杜艳里说的去做，竟然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走完了那段难行的长楼梯。闯入他眼帘的是令人惊叹的瑰丽景致，希腊风格的圆顶建筑遍地开花，顶端浇上了不同的颜色，如同一朵朵开在山上的花，色彩斑斓。建筑之间则由石块铺成的街道进行连接，虽然路面有点凹凸不平，但别有一番古韵风味。那高耸的古城墙沿着城镇轮廓筑起了长长的一道，给人稳固的安全感。站在空中街道上，单隐生惊奇地观察着四周，而杜艳里透过墙垛巡视着地面，寻找着四处逃窜的两个小偷。 找到了，我们往这边追。 不同于刚刚爬坡的一前一后，这一次他们双车并骑并肩前往。他们穿梭于满是生活气息的街道之间，从窗户伸出的花枝偶尔拍打他们的脸庞，而挂在半空的床单也会抚过他们的眼睛。踩着儿童自行车的孩子们也欢快地追了他们好一段路。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单隐生兴奋地放开了双手，他展开了双臂朝着天空大喊： 杜艳里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你告诉我你还会什么？ 杜艳里侧头看了单隐生一眼，竟然也抬起了手与单隐生击了个掌，然后反手握住了单隐生的手，将其慢慢地牵到自行车的扶手上。 注意安全。 如果真的要注意安全，你就学不会自行车的跑酷动作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个的？ 要下坡了，快看前面。 虽然还想继续说话，但最后一个弯弧过去之后，还真有一个弯弯曲曲的向下斜坡出现。单隐生只好专心骑车了，自行车沿坡下滑，速度飞快，大风拂面令人畅快淋漓。单隐生骤然吹起了欢快活泼的小调，这小调潜入风中四下飞旋，快乐的气息弥漫了整个世界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走完了弯弯曲曲的斜坡，迎接两人的是平地。这个时候，两个小偷也恰好从拐角处冲了出来。杜艳丽和单隐生赶紧堵在他们的面前。到此，一路的追逐也终于落下了帷幕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